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 收音机前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咱们的养生健康论坛。正在给大家说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调养之术，我们总结性的讲过了，分论当中呢说了胃肠息肉的形成与防治，什么样的应该开刀，什么样的需要保守治疗，胃肠息肉的根源是什么，怎么样才是除根儿。又给大家讲了这个反流性的胃炎，反流性的食道炎，就咱们老百姓说那烧心呐，为什么烧心，烧的是胃黏膜和食道黏膜，是胃液胆汁逆流而上。为什么会逆流啊？啊，打嗝不放屁呗，上下不通了。为什么会不通呢？因为五脏之情志，五脏之功能，决定着气血运行的方向。所以我们明白了啊，都是肝胆惹的错啊，所以胆囊炎的7+1疗法是不是啊？所以敲胆经是吧，都要把它做好。所以我们讲了，胆囊是胃肠消化道的核心。那今儿我们说什么呢？今儿我们接着说胃肠道疾病，要让大家更加深入的去了解胆囊，了解这个胃肠道消化道的核心对整个肠道神经功能的影响。在您的笔记本上写上这么几句话，胃肠道神经错乱症它的治疗不是修桌椅板凳，也不是修机器， 而是哄孩子。啊，这句话很短哈，很容易写，但是呢不大那么容易理解。那我们今儿呢就深入浅出的说一说这胃肠道神经功能紊乱症它的综合调治之法。什么叫胃肠神经啊？哎，我们还要说一说胃肠道的构成，是吧？想了解功能就必先知道它的结构啊。胃肠道呢一共分几层呢？分四层，然后是吧？哎，第一层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什么浅表型胃炎、糜烂型胃炎、溃疡，是不是啊？结肠炎、息肉，它经常发作在首先就是第一层，叫黏膜层啊，黏膜层。那么这个黏膜层的下面叫黏膜下层，再往下呢叫肌肉层，最外边那层是什么呢？叫浆膜层。哎，这大家不用做详细记录啊，你要知道我们胃肠是不是啊，它是一个上下通淌的这个管子，是不是啊？那这个管子呢有几层构成的？记住了，有四层。我们了解了胃肠的四层，我们就知道这病在哪层该怎么治，是不是？这是西方医学的生理解剖学。但是如果我们只讲解剖，只讲生理，那和修机器一样，是吧？和那衣服啊、衫子破了，哪块破了缝哪块，那是一样。但是呢，我们好多阑尾炎手术的人形成肠粘连了，肠梗阻了，胃肠道手术后残胃癌复发了，结肠肿瘤手术后时而腹泻时而便秘，不知道怎么治了，是吧？所以呀，光知道它的生理结构是不够的，那么提纲挈领，哎，大家还要写一句话：五脏六腑皆可生胃肠道疾病，是不是？不要一说胃肠，那胃肠四脏啊，肝胆脾胃，是吧？和别的没关了，你看啊，肺也。所以这个时候你反过来理解我前面说那句话，胃肠道疾病的治疗不是修桌椅板凳钉钉子啊，不是缝补丁，是干什么呢？嘿嘿，是哄孩子。那为什么要哄孩子啊？啊，你家里边养孩子，那句话怎么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咱还别说养孩子，你就家里边养只猫啊，弄只狗啊，你光给它吃啊喝，饿不死，那个不叫养，对不对？养个猫狗，你是不是还得逗它玩一玩啊？所以中国古语道说：“儿不嫌母丑，啊，狗不嫌家贫。”是不是啊？应该你给它吃的，它就应该摇尾巴呀。那怎么还会有狗不嫌家贫的说法？这就是说狗是有情感的，是不是啊？不一定说吃好的那狗就走了，它不像那猫，猫不成啊。猫是个馋东西，是吧？哪有好吃的走了，它过不了苦日子，是不是啊？所以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用狗和猫来比作什么呢？人之中间啊，叫忠诚的狗，是吧？奸猾的猫，是不是？我们听过这样的话吧？所以呀，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哎，你不要认为后啊，爹妈就给你口饭吃，啊，给你点衣服穿，那就是父母爹娘了， 啊，非也。特别是啊，人过三十，人过四十岁的时候，我们也为人父母，是吧？我们的孩子也能打酱油了，上小学读初中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体味到养育儿女是多么的不容易，他是需要情感的。所以呀，人过了四十岁的时候，我们会惊奇的发现，是吧？我们怎么那么像我们的父母，是不是？所以这时候我们理解了孔老夫子说无孝为三啊，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是吧？中国人不讲鬼不讲神，中国人讲什么？中国人讲祖宗，对不对？你说这个祖宗他是神仙呢，他是什么呢？他是信仰吗？他不是，他是中国人的善恶，是中国人的脊梁，是中国人的灵魂啊。为什么会有祖宗啊？是不是啊？因为就是代代相传，父亲没了儿子在，儿子没了孙子在，那么最后不变的就是生命的传承，这是中国人很重要的文化。有什么样的爹他就有什么样的儿子，对不对？有什么样的母亲就会造就什么样的儿媳妇儿，是不是啊？照理上说呢，婆婆和儿媳妇儿没有血缘关系啊，那为什么婆婆得的病怎么儿媳妇儿也得了？你能说遗传吗？不能说。但是他们的家庭环境，是吧，那个爹和那个儿子他是传承的，所以他们的男人的性格是一样的，家庭环境的传承是一样的，受的委屈和气是一样的，那你造的病还是一样的。今天这个知识比较复杂啊，啊是看不见摸不着哦，哎，但是可以感受得到，而且它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如果你能理解今天的知识，那你就可以远离胃肠道的肿瘤，甚至可以完全的康复胃肠道的疾病。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胃肠道疾病形成的灵魂，最早的东西啊，最早的东西，是不是？胆囊炎，收音机前所有得胆囊炎的朋友你举手，对不对？请问哪个脾气好？请问哪个性子不急？有吗？如果有的话，那你的胆囊炎就是误诊。所以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今儿我来告诉大家，性格也造就了疾病，也造就了身体的功能。那么有人又会来问徐老师，那么究竟性格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性格的形成有它的硬件和软件，人的脏腑结构决定着人的能力，也决定着人的命运，这个叫硬件，是不是？这叫硬件。你肺脏好，是吧？你上厕所就不费劲儿，你就有魄力，做什么事嘎巴溜丢脆，对不对？这是中国老一辈人，是吧？观人识人的道理，就这人说话、办事，你就知道这人上厕所痛不痛快。你看有的那个人说话磨磨唧唧的，啊，你不用寻思，他指定是个便秘的主，将来也是个胃肠肿瘤的高发人群。你看这个人呢，宁舌不弯，嘎巴溜丢脆，是不是？我告诉你，早晨卯时上厕所肯定痛快，而且一辈子得不了肺和胃肠的肿瘤。为什么呢？他肺气是调达的，是不是？你反过来呢，俗话说这个人呢，八棍子打不出个屁来。我告诉你，肺癌、结肠癌，女同志那个乳腺癌，他一个逃不了， 对不对？这就叫结构决定功能，结构决定命运，结构决定疾病，硬件是不是？那么软件呢？软件就是家庭社会的环境，是不是？你现在全社会全世界得什么病最多？得颈椎病最多，次之呢胃炎胆囊炎，比感冒还多，是不是？那为什么这两大类疾病成了现在社会的高发病呢？这跟社会文明有关。现在体力劳动少了，办公室多了，再加上什么呢？你像南方城市产业化规模生产多了，都是坐那儿，产业工人就做一样工作，包工计件，你看看吧，天天低头缝纫工，做西服做了一辈子缝纫工，就一个工作，你看看吧。而颈椎病成为职业病，这是在原来的情况不可能出现的。那么胆囊炎为什么越来越多了？这个跟国家耗能有关啊！你像国家天天谈这个节能减排，节能减排，我们会发现现在越大的城市夜生活越多了，越费电，晚上天黑点灯熬油嘛，你越点灯越熬油越费电，越耗胆经，胆囊炎多了，城市的亮天越来越晚了。为什么呢？熬完夜谁能起早啊？熬夜不起早的人胆囊炎越来越多了，值夜班的人，白天睡大觉的人，脂肪肝越来越多了，对不对？这是社会环境在造病。你说这些你是怨得着爹呢还是怨得着妈呢？你谁也怨不着，可以改变啊，可以改变。哎，这是造成人的生理结构、生命功能，硬件和软件。硬件是脏腑功能，软件是社会环境。听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再咂摸咂摸经典论断：天下人得病，皆由自作自受。易经上说，福和祸是相互依存的，是不是？忠和孝是难以两全的，就是这么个道理。那有人又说了，说好多事情都是注定的，谁来注定的？因缘巧合，机缘巧合，万事皆有万事之阴阳的道理。这就是宇宙的神秘，我们作为常人是没法破译这宇宙的密码的，但是我们人可以去顺应这个自然，在这个自然当中我们去寻求这个平衡，去感悟这个平衡，那你就可以成为圣贤了，是不是？所以呀，现在呀，我们再把刚才那两句话要重点的说一说。胃肠道神经功能紊乱症，它的综合预防和治疗，硬件是身体的脏腑功能结构，软件是家庭包括社会环境和生活习惯。那么所以治疗的时候要本着一个原则，不是在修座椅板凳，而是在哄孩子。什么叫哄孩子呀？孩子搁床上掉下来崩，哇拽脑袋拽个包，哇哇哭啊，你跟孩子说你这不是赶紧查脑 CT 做核磁共振，他不哭了，这是小题大做。哦，你赶紧给孩子捂住了，哎呦快来，爸爸给你揉揉，别哭了，没事，哭声就停了，一会儿又去玩了，什么事没有啊，是不是？你是聪明的家长，你还是愚钝的家长？所以什么叫哄孩子？哄孩子不是骗孩子，都卡得头破血流了你还给他揉，揉什么揉，赶紧送医院。所以什么叫哄孩子？哄孩子就是激动灵活啊，激动灵活，不要小题大做，别把孩子吓着，也别大题小做，别耽误了疾病。所以这就是祖国中医的辨证施治之理。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 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这常见病当中啊，我们说到了胃肠道疾病，那今儿呢咱们就结合中西来说一说胃黏膜息肉的形成、防治以及手术是否可以根除的啊文化知识。咱们给大家讲了胃肠道疾病的成因啊，生活行为造病，人得病呢都是自作自受的结果，所以吃出来的病是不是啊，吃得太快要得病，过于偏食、不良的喜好要得病，吃完了不消化消化食儿，吃完乱跑乱跳要得病，吃的过程当中心情好不好是不是、啊、哦，也会造病，这是吃出来的病。想出来的病，人呢情志过激造的是内伤，所以你像溃疡病、肠道神经功能紊乱症，包括肠道的肿瘤是吧，皆因情志而起。西方医学把肿瘤叫细胞突变，祖国中医呢把肿瘤叫淤血形成。那么归根结底，细胞的突变是由细胞的环境、细胞的内环境来决定，而淤血成肿瘤也是经络淤阻的环境在造病。所以啊，内伤对人体的伤害胜过于外伤，所以想出来的病比吃出来的病更难治啊，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那胃肠道疾病除了这两大原因，吃出来的和想出来的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坏习惯也造病啊，坏习惯也造病啊，比如说熬夜不起早的人他就容易便秘啊，是不是，就是喜欢吃凉的东西的人他就脾胃虚寒生结肠炎呢，是不是啊，所以啊我们中医常说病人的体质是什么样的是吧，是温热的体质啊还是虚寒的体质啊，但我来告诉大家，体质不是先天形成，而是后天环境的造就。所以啊什么样的体质都是病，唯有一种体质是健康的，就是阴平阳秘，就是阴阳平衡的体质是健康的，剩下什么所谓的火性体质、寒性体质那都是病，是吧，我们不能是吧既来之则安之，说我是火性体质我就得这病我就认了，认了命了，哎，别再这个是病就有治它的方法，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有的医生说这病就治不好了，那只能说明你医术欠缺，所以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是不是啊？所以作为我们医生我们要抱一个谦虚的心态，我就跟人家讲，我说三个月半年你用我的方法还不好的话您就另求高明，哎，所以要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学海无涯呀，尤其是在生命科学当中，是不是啊？我们只是一个顽童啊，只是看到了是吧医学海洋当中的那一叶小舟罢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高， 不断的提高，才能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悟，对病人的帮助的能力。今儿呢，咱们就说这个胃肠的息肉，这息肉是怎么长出来的？这息肉会不会恶变呢？这息肉开了刀能不能治根儿啊？我们今儿呢就带着这三个问题，帮助大家了解胃肠道息肉的根治之法。实际上啊，首先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叫息肉。息肉就是个小肉揪，你比我们老百姓常见的啊，鼻息肉，这是能看见的，是不是啊？女同志那个子宫颈的息肉，是不是啊？这也是能够见得到的。而那个胃肠的息肉，就得通过胃镜和肠镜来看。胆囊息肉就得打 B 超了，是不是？虽然这些息肉它长的位置不一样，但是呢，从西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它的病理形成结果是一样的。哎，请大家写到本上，黏膜发炎造息肉。什么叫发炎呢？我一说发炎呢，不少人又想到了，那得打青霉素啊，是吧？那得用阿莫西林呢，是吧？这些炎用你那些消炎的药消不掉，是吧？鼻炎的有几个吃药吃好的，是吧？宫颈炎的有几个打针打好的？没有。所以大家在你的本上写上这个炎症，无菌性黏膜充血水肿啊，无菌性黏膜充血水肿。哎呀，这个一听啊，好多人迷糊了，不懂啊，不懂啊，咋不懂？我们都得过，是不是啊？感冒了，鼻塞流鼻涕，是不是啊？你知道你鼻子里边有多少细菌吗？哎，不知道，但是就知道鼻子不通气儿了，怎么着了？黏膜充血水肿。有的朋友说我没感过冒，没得过鼻炎，那你总吃过麻辣烫吧？人吃完麻辣烫的感觉就是嘴唇发厚了，啊，啥意思啊？黏膜充血水肿。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过冷过热的刺激，或者说不良刺激导致的黏膜充血水肿，它就会发炎。所以好多女同志宫颈炎，她来找到我，是吧？她问我怎么治。哎，我首先告诉她一条，节房事，是不是啊？三到四次以上的人流会终身不孕，是不是啊？这个我们不加评论啊，我们要说的是息肉，就这样的创伤也会导致充血水肿发炎，随即长息肉。所以息肉，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打个比方，雨过天晴之后，烂树上面就会长木耳；雨过天晴之后，好树上面不长木耳，啥意思？所以息肉跟人免疫力低还有关系，不是说我们天天吃麻辣烫的一定胃肠长息肉，没有，你身体弱，你吃麻辣烫胃肠就发炎了。所以内因加上外在的原因结合起来，这就造了病了。所以息肉是怎么长出来的？好，请大家写到本上，慢性炎症的环境导致细胞增生，长出来的黏膜增生物叫做息肉。这个头我们说的是直径小于一个厘米的啊，大家伸出手来看，我们那个大拇指不行啊，看那个食指，食指的指头的指头带这么大，就是直径一个厘米。小于这个公分的，小于这个大小的息肉多半都是良性的，那比这个大的呢容易恶变。谁说的？是医科大学的教科书上 根据几十万例的病例统计数字总结出来的。啊，所以说呀，你那息肉一个公分了，你还来找我，徐老师，我不想开刀。你不想，马上开刀。为啥？你现在怎么说怎么好？哎呀，徐老师，我信任你了，是吧？你是没恶变，你恶变了就不是这套话了。所以医生啊，你不能心软啊，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是母亲慈爱的一个方面。但是对于儿女的错误，如果母亲没有严厉的一方面，那么你是培养不出来好孩子的，对不对？所以医者父母心，不是大夫把病人当爹当妈，天天给你磕头求你吃药，不是的。医者父母心，就要求我们医生对病人要有父母般的慈爱。你如果有了这个慈爱，你只够半个大夫。哎，另外还需要什么呢？严厉，是不是啊？你的态度，病人对病人态度太好了，但是你是个庸医啊，嘴上甜，啥病治不了，治一个死一个，谁找你治病啊？你说这个大夫啊，严厉，是吧？来的病人几乎啊，都给他啊治哭了，都怕这样的大夫。但是病人多，为什么呢？治一个好一个。所以医生之所以能够名扬天下，是吧？流芳千古。不是说他给病人磕过多少次头，而是有多少病人来给他磕头，而是他到底能治好多少病人，有多大的真能耐、真本事。不是靠管人家叫爹叫妈、甜言蜜语骗出来的。这个道理大家把它闹清楚。所以医者父母心是双重含义，医者要有慈爱之心，二则要有降妖除魔、治病救人的能耐，是不是啊？要不你怎么当人家父母啊？你救不了孩子，你怎么当人父母啊？是不是啊？父母现在叫监护人，你连孩子都保护不了，你当着父母，你配吗？所以医生的职责就是保护病人啊，保护病人。所以呀，大家千万不要误解，说徐老师就反对手术，错了。我必须声明，赞成支持一切合理科学的医疗手段，反对庸医乱开刀。那息肉就一个毫米两个毫米，你开哪门子刀啊？你开完了还长，所以我坚决反对。你那个息肉都长到一个公分了，离癌变不远了，你还来找我，徐老师我不开刀行吗？我说不行，必须开刀。徐老师我信着你了，我说你信我也没用，既然信我必须开刀。这就叫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所以医生是要有原则。这个原则从哪里来呀？这个原则就从见识和知识上来。你见得多了，经得广了，你就知道该怎么下决定，怎么拿主意。你知道这里的科学原则，你就知道怎么来把握这个方向。所以第二个问题我们解决了，是吧？息肉到底要不要开刀啊？啊，小的可以保守治疗，大的必须格杀勿论，是不是？那有的人又问了，说那息肉割完了还长不长啊？其实这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我在第一个息肉形成里边就做了回答了。哦，有的朋友说我刚才听了没记住，没记住我再说一遍呗，是不是啊？我给大家讲过这样的故事啊，啊，一个老爷子，啊，指着天上的那个南飞的大雁问儿子：“那是什么呀？”儿子告诉他：“大雁。”老爷子又问一句：“那是什么呀？”“大雁，你听不见呢，大雁。”老爷子还没等问第三遍呢，儿子指着天上的大雁，是吧？声音几乎愤怒的 声音，老爹，那是大雁啊。老爷子点了点头啊，坐在轮椅上点了点头，说，儿子，30多年前呢，你还2、3岁的时候，也是这个季节，你指着天上的大雁问了我一天呢，对不对？所以啊，是老人家老糊涂了吗？连天上大雁都不认识了吗？不是的啊，是老爷子呀、啊、睹物啊思情啊，今天坐在轮椅上啊，有儿子陪着啊，看着天上南飞的大雁的雁群，想起了30多年前啊，自己还是一个年轻的父亲的时候，儿子3岁多是吧，向自己问天上大雁的时候，所以儿子啊羞愧呀、啊、是吧，啊，有时候因为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啊，上了年纪记不住啊，我也大声的问人家，是吧，我说我当我讲的时候你没听吗？你看给人家问的就可能不高兴了，是吧，那我没听啊，我听了没记住啊。你看实质上啊，人人都有父母，是吧，所以啊，希望在日后的日子里我们也多一些耐心啊，总而言之，让你明白了，让你知道了，严厉也好，慈爱也好，我这功夫就到了，是吧，就没白学一回医，是不是啊，祖上就没白传承一回中医，这医科大学就没白读，这中西结合就没浪得虚名，哎，啊，所以希望日后大家多监督我啊，我呀尽量咱把有些事给大家说清楚啊，但是有的说的变数太多的，咱就别多说，还得大家多学多问啊，毕竟我还有那么多学生。那息肉手术开刀到底治不治根儿啊，这和好多人问我肿瘤手术治不治根是一个道理，请大家记住，肿瘤病人手术后3年之内没有复发，3年后再长出来的瘤子和原来已经没关系了，不叫转移，而叫后天又造的瘤子，知道不是、啊、哎，所以息肉割掉了，如果你的环境改变，它一辈子不会再长，而如果你不改错，可能手术后3个月到半年就会长出来新的息肉，这就说明环境决定细胞的命运，而细胞决定着生命的命运，所以我们喝虫草酒养细胞环境，所以这就是啊，补元气调五脏的养生之关键。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现在呢，我们正在说的是胃肠道疾病的调理啊，我就从上往下一样一样给大家说啊，讲了息肉是不是啊，鼻息肉是鼻黏膜发炎的息肉是吧，胃肠息肉是胃肠黏膜发炎的息肉，女同志的宫颈息肉是慢性宫颈炎的产物，所以这个慢性炎症它是淤血啊，是淤血，我们中医叫淤血，是不是啊，哎，那么你用杀菌的作用，就是西医的抗生素先药是消不掉的，要用呢就得用活血化瘀之法，那么好端端的这个鼻子 这个胃黏膜、肠黏膜、宫颈黏膜、胆囊黏膜，它长哪门子息肉啊？哎，我刚讲了是黏膜淤血，而黏膜为什么会有淤血呢？哎，环境改变细胞命运，这个是什么？这是达尔文进化论里说到的啊，说这个人，现在我讲过，人为什么没有尾巴？那猴子尾巴那么灵，能掌握平衡啊，因为人不用爬树了，用进废退。说这为什么腿粗手巧啊？腿得走道，他得担你这100多斤，他得粗。手呢，人的脑越来越发达，手要做精细工作，手就得巧。你看看，这就是自然选择，环境改变细胞命运。那是什么让细胞黏膜增生变成了息肉？是谁改变了它的命运呢？就这个胃肠黏膜这个慢性炎症，这个淤血怎么来的？是不是？你问西医，西医不知道。啊，他说不知道。啊，他说跟饮食、情绪、环境、遗传、细菌，好家伙，多重因素都有关。这叫乱枪打鸟，你懵呀？是不是？这么多因素，我治哪个呀？哎，一说好多人又找到我，啊，向中医来求教，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两个字。一个词，湿热啊，湿热。哎，好多朋友一听湿热，他就想，哎呦，那是不是上火了？非也啊，湿为阴，热为阳，所以湿热这个病，它是个非阴非阳之物。哎，有的人说不对呀，徐老师，你讲过万事万物离不开阴阳之道。是不是啊？那这个湿热怎么叫非阴非阳之物啊？哎，就是它可阴可阳，所以见到湿热，哎，你就吃泻火药是不对的。我给大家简单区分啊，胆囊炎这个湿热是火，所以那个急性胆囊炎80岁老太太要割胆囊来找我，我给什么包？我给吃的是刀下流胆丸，是不是啊？刀，好多朋友说那我得去，我有胆囊炎，我到药铺买，给我来盒刀下流胆丸，是吧？大夫说对不起，没这招。怎么没这招？我确实没有，这名我起的，他能揉吗？哎，为了让你记忆深刻，什么药啊？写本上，防风通圣丸，表里不通嘛，啊，除湿热的，一拉稀好了，一拉稀胆火走了，这个湿热就是火。还有啊，膀胱息肉、尿道息肉、宫颈息肉，那个黄带的，是不是啊？老是尿频、尿热、尿痛、尿急、尿不了多点儿的，都是湿热。熬玉米须子水利尿好了，你看这个湿热都是阳病，是不是？反过来呢，说我一招凉风就流清鼻涕，天天鼻涕拉瞎的，鼻黏膜水肿、过敏性鼻炎，这个都是虚症，也叫寒症，是阴病，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人呢，你就得锻炼身体，别受凉，是吧？别冻着脚巴丫子，别招凉风，因为你寒重了得病嘛。这样的人往往还伴有哮喘。你再说这个解肠息肉，是不是啊？喝冰镇啤酒他就犯病啊，吃凉的吃水果他就犯病啊。前段时间有个朋友问我，徐老师，吃蔬菜都拉肚子人怎么办？我说照吃不误，煮熟了吃，对不对？但水果不能煮，蔬菜是可以煮的，可以炒，是吧？再喝点虫草酒补阳气。说遇寒凉加重的病是阴病，那是阴病，是寒性的。所以这时候我再讲，我说湿热什么叫非阴非阳啊？如果湿比较大的，哎，那就是什么呢？阴病。如果热比较大的，火比较大的，那就是阳病。那么湿热从哪儿来呢？人活着有生命代谢，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就会产生湿热。 这回大家明白什么叫中西结合的大智慧了吧？人活着就得有湿热，能吃能拉你就得有湿热，对不对？哎，那么能吃能拉的生理现象，在我们西方医学、现代组织胚胎学、细胞学上来讲叫什么呢？叫代谢，新陈代谢，新的进来了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湿热湿毒，对不对？所以一吃一说这毒，好多朋友都吃解毒丸，解毒解得了吗？你代谢不好解什么毒啊，是不是啊？说越解毒毒越重，那药本身就是毒，对不对？所以湿热啊，在身体当中是无处不在的，因为氧化还原反应在身体当中也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湿热在皮肤上起湿疹、长荨麻疹，在黏膜的发炎、水肿，是不是结石？你看大家都明白，地道的食材，黑色的鲫鱼，黑色入肾，鲫鱼行水利尿，是不是？哎，所以什么叫祖方啊？哎，你不是想一招是一招的事儿，是不是？有补有泻，为什么六味地黄丸吃了不上火呀？三补三泻呀，对不对？为什么归附地黄丸也不上火呀？因为三补三泻偏于阳啊，是不是？而且作为中医，脑袋瓜一定要灵分。你看啊，这个人不喝水还不知道渴的，一定是寒症，说明他的火力不够，对不对？那这个人补了火，补了肾阳，还是怕冷的，说明他水不够，是不是？什么道理？你家暖气干烧为啥不热？暖气管里没水呀，它怎么热呀？所以因为这样的道理，我们再琢磨《黄帝内经》上的话，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寒极热生，热极寒生的道理的时候，阴阳理论大家再听他就容易明白了。所以什么叫辨证施治啊？你得动脑袋瓜琢磨，你得悟，是不是啊？你别想当然，开了药回家就吃，你知道这药管不管你的病啊，对不对？颈椎病、腰椎病天天到医院开止疼片，你说你聪明还是傻瓜呀？是吧？一忙的人不愿意听我节目，是不是啊？因为我这里边讲的都是细节，讲的都是文化智慧层面的，所以那些只知道花钱不知道动脑筋琢磨事的人他不愿意听。那么在这个学习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伙还要注意什么呢？哎，要注意啊，多观察，多感受，多分析，是不是？因为只有观察感受结合着分析，你这才叫有实践，不然你不就成了赵括了吗？不成了纸上谈兵了吗？所以呀，书本上纸上来的这些东西终须浅，哎，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的从实践当中见到真知，这就更准确了，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息肉、炎症、淤血、湿热、氧化还原反应，你看一层一层的我们说到根源上了。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胃肠道疾病，今儿说第二个核心问题，反流啊，反流啊。孔老夫子讲，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就是我们不断的复习旧的知识，以便于对新的知识进行探索发掘，这样的人就可以当老师了啊。不是说我们天天这个毛驴拉磨一圈一圈一圈老重复，那不行啊，那不行，是吧？你得深入，是不是啊？听我节目，大连的、西安的、成都的、哈尔滨的、黑龙江的，有听十年的了吧？ 是不是？今年80岁的、90岁的、70岁的人、60岁的人开始听我节目，怎么样？听十年了，十年前讲的一样吗？哎，不一样了，是不是？这个不一样不是矛盾，是深入。说了这么多，大家写上了是吧？今天第二个主题，胃肠道疾病第二个主题，我们首先概论讲完了，胃肠道息肉的形成讲完了，就是说反流啊，反流，反的反义词是啥？负负得正呗，是吧？知道什么是反之前，你得先知道什么是正的，是吧？连正都不知道哪来反呢？有一句呢，这个俗话啊，俗的掉渣的话，说这人呢，你上厕所便秘，你别怨地球没有吸引力。所以请大家记住了啊，你上厕所便不便秘和地球有没有吸引力没关系。啊，那是由谁来决定的？由魄力。啊，收音机前所有便秘的朋友，你当不了领导。啊，我说的话挺绝对的啊，因为你都魄力不足了。所以你如果是领导，你说我正好在单位当领导呢，是不是？当老板当经理，一旦你开始便秘了，啊，请你退休吧。为什么？或者你赶紧请病假，你的魄力已经不够了，会影响到企业的命运了，对不对？哎，所以人一定要有魄力。所以刚才讲了，胃肠道反流的反义词就是正，也叫顺流。那么顺流的道理是什么呢？请大家拿本来写。左青龙，右白虎。说干什么，徐老师，咱们学养生还得在身上这个刺字纹身呢？非也啊，这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左青龙，肝主生啊，去过药王庙啊，拜过孙思邈的人可以见过这样的，是不是啊？啊，孙真人啊，坐在白虎的身上，是吧？手里呢，什么呢？握着一条青龙啊，蛇形的青龙，这本事了不得呀！叫什么？叫降龙伏虎，是吧？降龙伏虎。所以左青龙指的是肝气上升，右白虎指的是肺气下降。所以在身体当中，人的气机运行有升有降，互为补益，是不是？就像我给大家讲博弈三大基石，壮督推任，壮督脉，督脉要不断的升，你光往上升那不就火了吗？不要紧，前面的任脉往下降，有升有降，互为滋补，它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所以这个循环在易经上说叫借群龙无首级，这个循环不停，人的生命不止。这个循环一旦停止了，生命就完结了。说到了药王孙思邈，左青龙啊，右白虎啊，说孙思邈药王孙真人这降龙伏虎的能耐，哎，就可以什么呢？哎，医治世间百病。这什么道理啊？哎，请大家啊，特别是我们的新听众新朋友啊，要做记录了。做什么记录呢？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那这句话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啊？哎，他就认证了百病皆由气上升的道理。这个气啊，不是说你生气的气啊，你要如果把我讲的这个气血之气当成生气的气，那你的眼光就太差劲太狭隘了啊。这个气啊，指的是气息啊，气息指的是人体内啊气血经络